vita inferno all'infelice, in vano morte desio. Leonora mia,

夜夜不休，涌入海洋心口。海的梦中，你倚着一道彩虹，星辰汹涌，长发扬起南风。宛如丝丝琴弦，浅浅的撩动。爱从不占有，爱从不保留，今生和你相遇我已经足够，我愿意等候，无条件承受，也许有一天终于能够长长相守。梦中，你倚着一道彩虹，星辰汹涌，长发扬起南风。一如年少时候最初的心动。 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 夜间是晴到多云的天气，气温下降较快，天气将逐渐变得凉爽。白天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，适宜外出，但西部北部山区午后可能出现雷阵雨天气，请注意防范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：夜间晴见多云，东转北风二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白天晴见多云，西部北部山区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，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。 傲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 Osservato penetrava in questo sacro recesso asil solitario consacrato a... 在上半时段我们说过，卡莱拉斯在1976年的时候遇到了卡拉扬。对于卡拉扬，卡莱拉斯充满了感激之情。卡拉扬的歌剧修养很深，他说和卡拉扬一起排练压力很大，能学到的东西也很多。卡莱拉斯认为卡拉扬很固执，在碰到分歧的时候往往会坚持自己的立场。卡拉扬说服别人的本事很大，有时候我就想，如果他让我去唱米卡埃拉，我也有可能会去唱。当然了，卡拉扬的固执也有错误的时候。他曾经邀请卡莱拉斯出演威尔第歌剧《阿依达》当中的拉达梅斯，然而卡莱拉斯自认为是难以达到英雄男高音所需要的音量，为此卡拉扬甚至减少了管弦乐编制的数量，但是呢，却仍然未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。不过呢，所有的这一切辉煌在1987年的时候，卡莱拉斯得到了一个噩耗。很多人都知道的，在那一年他被诊断出患有血癌。不久呢，他在巴塞罗那还有下图做了两次骨髓移植手术。仅仅经过一年的治疗，原本认为存活率不到10%的卡莱拉斯竟然奇迹般的战胜了病魔。在1988年7月11日，巴塞罗那露天广场举行了复出音乐会，此后呢，又以规模空前的欧洲巡演庆祝自己的归来。永恒的麦迪，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还有80年代初卡莱拉斯的录音，那是他最好的年代。 Non può che dir angelo casto e bel, non turbi un solo vel, l'affanno di terrore di questa della festa e la rividi l'ultima volta

的梦中，你倚着一道彩虹，星辰汹涌，长发扬起南风。你年少时候最初的梦，